起，还有什么值得歇斯底里？有什么东西死心塌地？一个一个偶像都不爱如此，沉迷堕落成一个个消失。谁是上帝？哈利，谁又是上帝？我们在等待什么奇迹？最后剩下自己，想不能逃避，借口对付自己，也不能看得起。谁给我全世界，我都没怀疑，希望日方就开了图。醒了就哭泣，饿了就要吃，想吵闹不过天地，有何自信？也太了太了魔力，太下道理，太了太了游戏，只是为了好奇，还有什么值得歇斯底里？有什么东西死心塌地？一个一个偶像不爱如此，沉迷过了像一个个消息，谁去上天台地，谁又是上帝？我们在等待什么奇迹？最后剩下自己，想不能逃避，最后对付自己，也不能看得起。谁给我全世界，我都会怀疑，希望日光只开 时刻准备着与喜欢的音乐不期而遇，这里是有态度会呼吸的大牌主打歌， 首首精彩人人大牌，这里是大牌主打歌。各位好，我是林哥，接下来我们要跟你听到的这几位呢，都是在 R&B 的演唱和开拓方面有一定贡献的华语歌手。首先这位是温岚，不了解他的朋友会认为他应该是从西方留学回来，所以对于 R&B 有一些天然的敏感。实际上温岚是正宗的台湾原住民泰雅族，于是他有着台湾本土原住民惯有的好嗓子，而且因为他的开朗率性，在他的歌曲和艺人形象上面展现出性感和野性。 拥抱不诚实的认真看你敷衍的眼神，爱从最热烈的一刻降到心灰意冷的温，心碎什么好争，在你的背后眼泪流成河，我选

北京时间17点整。